我们用经文念几句，对对地方。觉所觉审，觉非审中，此时渐进，云何复明觉闻之见？是故如今见我皆如，遍诸世间十类众生，皆即见神，非见神者。从这个地方看起啊，这个意思是说，觉是本来真实的啊，我们读经像这些地方呢，一定要细心去体会，要了解什么叫做觉，什么叫做损，这两个字一定要把它认识清楚。那么这个是整个佛法关键的所在。那从下周起，我们这个星期天呢，有一个大专学生讲座。那么这个学期我们所开的是六祖坛经啊，这是继续讲啊，继续前面讲下去。除这个之外，我们还有一个科目就是八十规矩颂。那么八十规矩虽然只有十二首颂，四十八句，但是这个四十八句是成唯识论的纲要，也是整个唯识学的关键。那么我提到这个地方呢，也就是与我们这里觉损有关系啊。整个唯识学也是讨论这个问题啊。不过唯识里面特别注重的呢，就是这个损妄，讨论这个妄明了之后啊，真的就觉悟了啊。真与妄原来是不二啊。那么说到觉，我们又说到不觉。实在说，觉是真的，不觉是假说的啊，哪有不觉呢？眼能见，耳能闻，鼻能嗅，口能尝，它怎么不觉呢？为什么觉又说损呢？这个古大德啊，这个是我们讲释迦牟尼佛了，他老人家用的这个比喻实在是妙极了啊。损是什么？眼睛长了病。我们想想，眼睛长病的时候，那个眼睛能不能见呢？还是能见的啊！前面讲了，见到灯上有无色眼影，那么眼能不能见？眼当然能见。能见呢，这个眼带了病，所以见到那个灯啊，灯上又有一个眼影啊，不能说他没有见。那个能见的就是觉， 而看到灯上有个阴影的时候，那真是损我。诸位从这个里头去体会去啊，我们现在六根的作用啊是觉，而在境界里面起妄想执着分别，那就叫损妄。可见得妄心啊是依真心而起的，真是本有啊，妄不是本有啊，所以如来设之为未觉的时候，真觉常堕妄损中。诸位一定要了解这一桩事实的真相啊，晓得他是怎么样都在妄神当中的啊，就是我们现前这说，就是我们眼前的境界啊，我们见见是觉，可是觉什么都在妄神当中，什么妄神呢，就是见色其分别其执着其妄想，这就是损妄之中啊。而能闻，闻性是真觉啊，可是我们随着这个音声呢，又起分别起执着打妄想啊，这就是闻性堕在损妄之中。这是说的凡夫的境界。什么时候我们自己觉了，我们真觉啊都在损妄当中，这个就是觉悟了啊。一般凡夫怎么样，不觉啊，觉悟了啊，那就不叫做损妄。虽然损妄没有去掉，可是没有妨碍了啊，好像我们眼睛有病，看到外面这个灯上五色灯轮，自己晓得眼睛长病，那看到那个妄相啊，也不相妨碍了啊。怕的是什么呢？怕的是自己不知道自己眼睛有病，一味到那个灯上去追，哎，从前我看这个灯上没有这个原因，现在为什么有原因？这个原因从哪里来的？这个麻烦就大了，那能追得到吗？追不到的啊！为什么呢？那个病根呢，不在那个灯上眼影，是在自己眼睛长病了，就是不晓得自己眼睛长病。我们现在这个迷惑，就跟眼睛长病不知道长病人一样啊！如果要知道了啊，这是我眼睛长病了。那个灯轮呢，有也好没有也好，它如如不动啊啊！所以此地说觉所觉损，觉非损众啊啊！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只要真觉能觉其所觉之损妄，那么这个真觉呢，断非堕在损妄之中，这个四义理都非常的明显。那么这个就是如来在十番贤见最后开示的渐渐的意思啊，此时渐渐的，就是真渐渐到妄见了。真见见到妄见啊，云何复名觉闻之间这个三句话的意思是说， 若以本觉明心，觉此所觉之见性，那么这是从损妄起，那么这个觉心呢，已经不属于损妄了。啊，他自觉了。那么这个就是前面所讲见见之时，见非实见的意思。啊，真见见到妄见的时候，真见就不是妄见了。啊，那么这是我们前面曾经讲过的。就是真妄啊，一定要清清楚楚，清楚又不能分别，又不能执着，这才叫正觉。清楚是清楚了，这个清楚里头还起分别执着，那么换句话还是迷而不觉啊，啊，不能起觉照的作用。既然晓得妙觉明性如此，那么就应该明白经上常常说的见经，见经呢还是属于妄见了。啊，我们前面讲见经明远呢，啊，为什么呢？那是妙觉明心变成阿赖耶之后的见分，啊，就是阿赖耶的见分。经上讲的见经，它是带一份妄啊，虽然它是最接近真心，但是它是带一份妄，所以依旧属于妄名。如果要认见闻觉知就是真如本性，那还是把那个病眼呢误会是一个好眼睛。所以此地讲的是明和复明觉闻之见呢，可是我们又常常讲觉闻之见就是真心，怎么也常常这样讲啊，这么讲法了，会听的人懂得了，不会听的人呢会错会意思。这是说的什么呢？见闻觉知见的心是真如本性，见闻知见的作用是阿赖耶识的见分，这要搞清楚。啊，两者不疑不异呀，啊，不能说它是一样的，也不能说它是不一样的。那么这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是体与作用，一定要把它分得清清楚楚。啊，因为一切众生自无始以来都把见闻知觉 当作自己的真心。于是就被见闻觉知障碍了啊，这叫什么障碍？在我们佛法里常讲的所知障。障碍我们见性啊，把这个真正精明的本体分能分俗，颠倒之见啊。以我难真者做一个样子，那么我难真者一直到此地还是迷而不悟啊。啊，他为什么迷呢？就是觉闻之见障碍了自己，这一关相当不容易突破，破了之后才能够见性，才能够啊，像经里面前面所讲的见见之时见非是见。世尊千经万论无非就是去我们这个障碍而已啊，诸位要晓得障碍里面最重的就是烦恼障和所知障，去烦恼障啊还容易，去所知障太难了啊。为什么呢？佛法里面诸位都晓得着重于定慧双修啊，定可以破烦恼障，不能破所知障，一定要慧呀才能够破所知障啊。所以摩罗汉成就了九次的定，他能够破见思烦恼，但是他没有开智慧。所谓无明，他是一分也断不了啊。那么见性呢，当然就没有指望了。学佛就得留意这一层，一定要定慧双修啊，定有了作用了啊，有了这个力量了，烦恼就不现前啊。什么烦恼呢？心里面的喜怒哀乐不会现前了。这是你心里头有定，有定力啊。这个一切境界你也不会动摇了，就是在境界里面不会再起贪嗔痴的心，这是定功啊有了作用。会起了作用呢，那就像心经里面照经五蕴皆空啊，确确实实了解万法是一不是二，所以说唯有慧开了以后才能入不二法门啊。因为就是清正的法界原本是一真的啊，这个一真是原来本有的啊。说实在的话，说入法界有什么可入的啊？ 说不上一个如初啊，没有出入啊，原本是一阵。可是我们迷了自信之后，一真就见不到了啊！这个一真自己迷失了，体会不到啊！这个境界是一真。那么，莫南在楞严会上听到见见非见，这个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呢？他就是离不开分别之处，所以依旧是迷于自信。佛在这个地方才详细给他解释，说明妄这才有尽。则无见，无见之见呢是真见，因为无见之见是妄见。这个话诸位懂不懂呢？你要是一下意思会不过来，你想想《坛经》里面六祖所说的本来无一物啊，那就是真见无见呐。真如本性里头还有一个能见，这就坏了。有了个能见呢，那就是神秀大师所说的了，得要时时请佛事了，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？这就是一类自作聪明之人啊，迷上加迷呀！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，妄见有见，有所不见。真见无见，无所不见。那么我们要真还是要妄呢？如果要妄，一定要真啊，就得要离妄。离妄，这一切四理是必要通达啊！为什么呢？不通达，他放不下了，连烦恼都放不下，那更何况所知呢？所以，这个事实真相一定要了解。经论里面呢，就是讨论的这个问题。所以学佛也绝不是在每一天是念念佛看看经或者有这么一个机会呀，我们在一块这个听听讲，这行吗？这可以说是了胜于无啊，比没有啊好一点。真正要想成就，给诸位说，离不开同参道友啊，要常常讨论啊，真正其如境界。换一句话说，也得要像经上所说的真实的达到见见非见，要达到这个意义。 个境界之后，你再也不会做知见立知的事情了，再不会心里头起念，哎，我有觉闻见知啊，知见，哎，他有觉闻知见，不会了。不但是自己不会起这一念呢，看到一切众生也不会起这一念。如果说哎，我自己很清净了，哎呀，某人呢、凡夫还不清净啊，可诸位说，那自己并没有清净啊？为什么呢？看到外面不净的境界，自己不清净的心啊，立刻就跟他感应道交啊，不是清净啊。自己心真正清净了，与外面去外面这个境界交涉的时候。清净心起作用，绝不是染污心起作用，这个才叫真净啊。所以真正学道的人千万要记住，决定不能够认见闻觉知，见闻觉知都不是真性，何况一切是为动作呢？见闻觉知都要离开，在言行造作里面还有什么值得你去执着的呢？不执着就是放下了，分别执着就是放不下了啊。所以佛教给我们在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当中去求证，换句话说，也就是在见闻觉知起作用处认识本心，本心不属于见闻觉知，也不离见闻觉知，那么在这个里面才能够见到真性，真性是平等清净的。从平等清净里面才生大慈大悲呀！我们常说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是从平等清净真心当中流露出去。底下一段说啊，是故如今见我即如，这个如是指我难根的啊。先从眼前最亲切处说起，并不世间十类众生呢，皆皆见神呢，非神见，非见神者。那么见我这一个见字，是上文见明、见暗、见空、见色之间，就是指能见的见分啊，也就是前面以目损做比喻的。见如啊，这是指我难自身，世间就是讲的山河国度啊。十类众生 这是六举，本经里面细说是12类僧。那么通常呢，我们最简单的说讲4僧，胎卵石化，4大类。那么讲10种或者讲12种，把这个4类展开来说而已，所以它的意思是相同的。说有多少啊？那是开合不同。前面说过10种意思，此地说16种僧的意思是相同的。说戒即戒尊者，都是属于戒的。那么这个意思是讲呢，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啊，还是在有能有所之中。虽然是有能有所，但是他是觉而不迷，这就好比是眼目当中啊带着这个带着有病啊，带着损之见，就是好像我们这个眼睛开了病了，我们还是一样能看到外面的境界，但是眼睛还是带着病啊。也同前面比喻里面见到这个灯上的云影啊相似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迷妄要未除，虽然是见到如来32相80种好，或者我们说华严经那个毗卢遮那佛，所有5量相，相有5量好啊，给诸位说，还是第二月。还是损见，非见损者啊！到什么时候才见损呢？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好啊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！”见如不见。见与不见不二，这才叫见损。实在说起来，这个见相两分呢，就是能所的根源。为什么呢？阿赖耶的见分是能见，相分是所见，所以这个能所的根本是从阿赖耶识里头生的，可见的不容易断呐。若不转阿赖耶为大圆镜智，诸位想想，能所这个念头，这个妄念呢，就断不了。可是佛把这个道理给我们说明了，使我们通达这个道理。见相两分都是见体啊，就是能见的真性啊，是性体上的病啊。而并不是见到损的自体。那么从比喻上来说呢，这个病眼不是一个清净眼，不是一个健康的眼，这是我们要晓得的。底下一段就说了，彼见真经性非损者， 故不明镜。鼻镜是指的妄镜，真镜呢才是说的真镜。那么现在真经是妄见真实之离体，刚才说了妄见是从真经里面生出来的，经上这样说的同时说我们现前的境界，这个是涉凡行境这一大窟文的延长啊。佛说这些目的是要我们觉悟啊，那么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形呢？正是佛祖所说终日在妄，终日恒真。行不能及啊，就是好比眼睛虽然有损有这个毛病，我们的眼睛并没有丧失掉，它还是起作用。所以佛在此地说性非神者，这个性就是真，就是见性啊，见性的本体它没毛病。啊，它永远都没毛病啊，所谓是在圣不正，在凡不减啊，成佛他也是这个样子，并没有增加一点点啊，纵然堕到阿鼻地狱了他也没有损坏一点点，这才叫做真啊。所以真如啊，如怎么说法呢？就是这个样子，永远是这个样子，这叫如啊。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在什么时间因缘里面，它永远不会变更啊。这个叫真，这叫如啊。这就是禅家常说的啊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。佛在此地这一句话说得很要紧啊，我们要记住性非损者啊，这个损就是迷惑颠倒啊。我们六根的根性不颠倒不迷惑，佛在般若经里面教给我们的修行纲领是叫我们在境界里面呢，要提得起观照的功夫啊。所谓是一文字般若提观照般若啊，目标呢是的真实相般若。文字般若引申就是一切境界啊，六根借出六尘境界，这个时候要能提得起观照啊。什么叫观照？观照就是觉啊，不迷在境界里。那么这就是此地所说的，我们用真见 照见望见的时候，了知妄本无性，真体如如啊，真正觉悟了，真是本来真，真里面并不掺杂妄，经上种种比喻只能比喻一个方法，没有法子比喻的一模一样的。你比如说我们讲眼睛长了病了，那个病确实是长在眼睛上啊。啊，眼睛没有治好的时候那真是有病啊。那么拿这个来比喻我们真性啊，迷了就像这个眼睛长这个病一样，真性里面带的那个迷，实际上那个迷并不在真性上，是不相干的啊。好比我们这是阴天的时候，云彩把太阳遮住了，诸位晓得这个云彩距离太阳远得很呢，哪里能够遮到呢？不能遮到啊，实在讲是遮了我们的眼睛啊，并没有遮到太阳啊。啊，那么经上比喻也是这个意思啊，无明他是没有自信的，没有自体的啊，完全是虚妄的。他并不杂染于真心，那么这个是真实的情形，我们一定要懂得。可见的哇，要不要紧呢？不要紧，只要你知道这个什么，妄就不起作用，就不碍事了。怕的是不明了这是妄啊，妄就碍了事了。诸佛菩萨祖师大德苦口婆心的给我们说出这些道理啊，我们听了以后悟不悟的不悟，他也说那就是他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呀。悟了之后是我们自己得受用，与他何干呢？是自己证得了解脱自在啊。啊，所以说悟了以后还是终日见，所以见怎么样呢？不见世间相啊，都是见而无见，无所不见啊。为什么说见而无见呢？见是真性的见啊，所以是见性的见。无见是呢，不是八识的见，更 更不是五十一心所在境。所以这个。